呢个御寒嘅措施咧，譬如咧屋企就有暖炉啦，就会用啦，或者冇嘅咧就知道冻嘅时候咧，就快啲嗱嗱声去买个暖风机嘅，咁啊暖住。咁啊呢啲情况咧就特别咧系要小心啊，就千祈唔好咧病啊，咁啊病咧就即系自己辛苦，大人辛苦，或者喺你侧边服侍你嗰个啊辛苦。呢个年头更加要讲求健康，要强壮自己啊！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。而家温度12度。今日咧应该比起琴日好少少啦。今日嘅气温最高咧都见翻曾经见过嘅数字，最高17度啊。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。寄生于世上，原是那么好。他的一双臂弯，令我没苦恼。他使我自豪。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。也跟他笑望，长夜变清早。可惜他必须要走，剩我共身影，长夜里拥抱。来又如风，离又如风，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。人在途中。人在时空，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。来又如风，离又如风，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。但我不过是人空梦，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。 开始清晨爽利节目，有王菲的如风。咁啊，呢排咧都系天气凉啦，天气冻啦，有啲冬季季候风啊，咁等等啊。今日咧就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，正为华南带嚟寒冷嘅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早上寒冷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温度大概1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。指望在未来几日天晴和干燥，日间气温是稍微回升，但是早晚都是仍然是清凉的。寒冷天气警告生效，现时气温12度，湿度82%。 在那宵亲吻之后，唇香总飘不走，我的手竟然湿透，颤抖如你的手，在你乱发里呼叫你名字，愿与你永没有一刻别离时候，没法子可以忍受，寂寞自救，我的手依然需要你那暖暖的手，就算是要我春天等到秋，没有你我便再不懂快乐与否，请你跟我走，来尽是相爱时候，哦哦，请你跟我走，摊开这身旁种种怨和愁，哦哦，请你跟我走，爱尽是相爱时候，哦哦，请你跟我走，摊开这身旁种种怨和愁。 一首好听的歌曲吓，吕方的其中一首佳作，请你跟我走啊！早晨，时间5:19啦，天气都仍然是清凉啦，但是系好似比寻日好少少，系咪咧？少少啫。当你见到睇新闻嘅时候，就有啲人都系啦，冬泳系仍然系继续啦，真系服咗佢哋嘅勇气啊！咁但系佢哋嗰份坚持嘅心咧，非常之佩服吓。咁就系睇见呢啲新闻报道啦，访问啲泳客啦，咁佢就话啊，唔想去停，要坚持啊咁。有啲就话啊，唔好冻啫，即系实上水嗰下咧，而家就冻嘅咁样。咁喺呢个或者系即系嗰个习惯啦，譬如你睇翻下喺啲好冻嘅地方嗰啲嗬，即系 B B 仔都系咁样去适应噶啦。你由细到大惯咗嗰个温度嘅时候咧，你咪又系咁样，都系人一个。呢、这个就系喺你嘅生长成长嘅环境里边，系咪习惯于咁样嘅情况？如果唔惯咧，就真系少少你都会觉得冻，顶唔顺啦咁样。人有时啊系有无限嘅潜能喺度嘅。咁啊喺分区嘅天气里边咧，就睇翻下边啲地方咧就比较冻啦。咁寻日就好多地方咧都低啲嘅，今日睇下最低嘅，暂时咧见到咧都系嗱大帽山啊，大帽山系6.8度。仲有一个就大老山咧，就7.6度，呢两个咧都系差唔多叮当码头噶啦，都系温度系冻嘅时候系都差不多咁样吓。另外见到嘅咧喺10度以下嘅，包括咗有元朗公园啦，9.8度，喺荃湾可观就9.3度，山顶系9.2，大埔咧系9.5，刚好10度嘅系大龙，打鼓岭咧系9.6。石岗是 9.9， 流浮山是 9.8， 另外那些已经是超过了这个10以上的了。那比起昨天好像见的是多一点，即是有低过6度都见过，今天都仍然有两个是这样。平时见嘅将军澳嗰啲都话冻嘅，而家系12.2啊！九龙城区咧就11.1嘅，而家温度12度。 星夜在我心中流行，随着每次笑，每次深深吻，随每个梦入心坎中，蔓延着无边的兴奋。星夜大众中欢欣，随着你那爱落得深深印，携我美梦直飘天空，任人无足。妙韵，我仿佛身心捉摸到星辰，闪闪光辉使我得亲近，万般畅快，万般笑态，无限美，无限照，无限爱在我心，何时那种种。随着你那爱，如那深深吻，如星的光逐渐消失，换来万次心狠泪人。 随着你那爱与那深深吻，如星的光逐渐消散，换来万次心痕泪。 陈洁玲的星夜星辰，抬头望上天空，有什么看到都是漆黑一片，慢慢渐渐就看到曙光，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又展开一天的工作了。这一天是28号星期二，农历的日子是11月25日。系啦，好耐都冇听呢首歌啦。呢首歌咧，以前咧谭炳文唱嘅，后嚟张伟文喺比赛嘅时候就将佢唱出咧，真系唱红咗而入咗呢一行啦。靓声王之称嘅张伟文，离别的叮咛。 落花飞舞，飘满大地，叶色暗淡，不禁唏嘘。恨茫茫，别了背上悲，梁上念一双片纷飞，忍看花浅泪，愁绝鸳鸯侣，恨怨过天，相对泪水，离情别绪，朝晚念爱侣。相思心挂虑，唯每轻抹腮挂热泪，望每珍中又要相思，莫记失意时，细记住两心虚，情重意心口莫碎泪，君不贪恋野路，情意心间记，梦里闭中相畅叙，愁云尽散，心意若似醉。啊，心中消失恐惧。落聚，月底花音倾诉相思，夜里莫眠迟，路冷要加衣，如眼要多通是情意，日日记别离字，人夜写相思句，令你放心欢愉，情怀若醉，轻吻别爱侣。啊，双飞燕春天再聚， 歌曲咧就伤感吓，离别的叮咛可以想象得到啦。一个人离别嘅时候系即系无限嘅愁绪在心头，表面可能就系唔会有呢个情况俾对方睇到，又惊对方系都更加牵挂，但系实际上心里边就系咁样样。虽然系有即系。

跑马地及铜锣湾 ，FM 九十九点四将军路 ，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。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《盛世华章耀香港》，觉醒年代。 陈独秀雨夜救儿，而被警棍击中的陈延年亦都在医院中苏醒。于是陈独秀就将彻夜写好的文章读给个仔听，希望他明白自己的爱国之心。 觉醒年代，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，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。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。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？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， 赚钱边有咁易？一心想揾快钱，小心上咗毒贩嘅当。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，千祈唔好以身试法。贩毒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。贩毒有害，切勿上钓。 康乐嘅文化事务署、香港公共图书馆、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与文字约会《把书谈心》读书会第二场，将于2022年1月15日举行。 今次嘅主题系新武侠小说， 武侠小说都有分新旧， 你都想知道？12月27日开始就可以喺有你同行节目时段打通1872312进行登记参加读书会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噶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来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噜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，清晨爽利啊！放咗几日嘅假期啦，攰唔攰咧？放假咧，可能咧仲辛苦过翻工啊！有啲朋友咁讲吓，咁啊家庭日啦，梗系一家大细噶啦。咁如果佢日日都系充实咁去玩咧，又要照顾小朋友嗰啲咧，都真系身心疲累噶。如果你凑佢去公园玩，都有个节目嚟噶嘛。佢一路嘅走走趯趯咧吓，去呢度玩下，嗰度玩下嘅时候咧，大人咧就喺度追住嘅时候咧。的确系几攰嘅，不过亦都好好似同佢哋一起去做一个运动咁，唔喐咧就唔得噶啦，要喐动下呢个筋骨先嘅。就趁住小朋友去喐动嘅时候，自己都陪佢一起玩都系好嘅吓，又有呢个天伦乐，又可以健身强身健体，咁啊未至于话要做 gym 嗰啲咁样吓，咁你都起码喐动下啲筋骨系好啲嘅。时间是5点38分，今天的日子就是12月28号。现在的温度比起刚才就上升了1度，现时温度13度。其实说冷呢，以前很冷的时候开了水喉，水都很冰的。我不知道我的区域那里开出来就未知很冰冷。天文台是发出了寒冷天气警告的。 疏林过尽晚风，枯了小草，老了手虫，浮云白了天空，初冬暮色已经变动，幸而是信已上流，庆幸你不变错重，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。啊，热了数载，至今再重逢。 有如梦中，不禁相拥笑抹泪容，徐徐共挽双手，初初大家两手震动，又谁料你像个顽童，笑若你走也匆匆，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、啊、为了我君爱心更浓，像个顽童，笑若你走也匆匆，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、啊、为了我君爱心更浓， 唔见咗好耐，久别重逢，真係相逢有如梦中啊。疫情之下，好多人都隔咗成年都见唔到，当真係见返面嘅时候，有冇一种恍如隔世嘅感觉啦？应该都有嘅，听緊相机旁边有啲人可能会有同感都唔定啊。早晨啊，今日天气呢都係寒冷嘅。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呢会喺今日继续为华南带嚟寒冷嘅天气。随住华南沿岸天色好转，本周中后期该区日间气温会稍为回升，但是早晚仍然是清凉，预料受偏东气流影响，下周初广东沿岸这个云量是较多的，有一两阵雨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早上寒冷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温度大概1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。展望喺未来几日，天晴干燥噶。日间嘅气温会稍为回升，但系早晚仍然清凉。寒冷天气警告生效，气温13度。 将一生梦想。换到多少悔恨与和怨，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，无奈往事落心上，心中有恨难量，为报心恩我愿添和怨，谁宁愿恨慈悲心高，放相伴我恨，恨我心多所倦，万千劫薄住爱算，难斩人生相情怀，要 温度咧又跌翻落去十二度、十二三之间徘徊啊！现时温度十二度，相对湿度82%。今日最高嘅温度大概系17度嘅。刚才嘅邓丽君嘅《风霜伴我行》，比喻经历嘅艰难困苦啊！呢、這个风霜啊，即系饱经风霜后嘅人咧，更能够体谅生活中嘅酸甜苦辣。重拍则胜耐寒，不畏风霜。京冬不凋，四时常清。 寒冷白雪飘飘铺满山，重拍已披起白领衫。和你牵手散夜间，从头越冷越强横，情意像那春天开始，谁怕那冰封万里山。和你始终深人心，就像从头越冷越强横，还要冰忧与黄，只有欢乐在人寰。披白领衫，和你牵手散夜间，羡慕从头越冷越强横，情意像那春天开始，谁怕那冰封万里山。始终深人心，就像从头越冷越强横，让冰雪封了整个山，从今天冲入我眼，让春去秋去冬再返，也已经遇到关。我心无冰雪，情和意化作热无限，情如从今如重书，还要经忧与患，这个考验不会简单。 听啲歌词咧，就系即句句都精彩嘅。卢国沾嘅手笔写嘅词，情如重针与松树，系要经忧变幻。 自有欢乐在人寰。好多嘢都要经得起风浪啊，经得起呢、这个即系冰冷咧，你先至系更加强劲坚毅啊！所以话人哋即系饱历风霜啊，都系比喻你呢、这个即系世故啦，个人明解好多事理吓。清晨时间5:50，气温13度啦，又去翻啦。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！ 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正中？渡过最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渡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常是恶梦，不可心惊震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能无输，你更加识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

钱佩兴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播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从新一天多好。 早晨，早晨，听惯咗呢首主题歌曲啦，就是我哋清晨见面嘅时候啦。今日咧就放完呢个圣诞假啦，嚟紧我哋就系又期待紧呢个过新年啊，一个随即跟住元旦嘅日子，又俾自己有个机会咧去轻轻松松先吓，希望系令到自己开心咁样样啊。时间系六点廿二嘅，今日天气仍然系冻噶。今日会系大致多云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早上寒冷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温度大概1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埋干燥，日间气温稍为回升，但系早晚仍然清凉噶。现时温度13度，相对湿度80%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年尾啦，十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二嘅呢一个朝头早，喺钱佩兴身边嘅咧，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。早晨啊，崔博士。 阿千早晨，各位听众早晨。 眨下眼嚟到2021年嘅最后一个星期二啦，吓。 冇错啦。 啊，咁啊，好快一年啦。而家我哋嚟紧仲有几日咧，就迎接新嘅一年2022啊，希望都系好意头啊，22系咪啊？ 以前就话光阴似箭啦，而家应该话光阴似火箭啊， 真系快到不得了嗬！咁嗱，我哋一路咧就系由上个星期开始咧，就暂时转咗个话题，就讲一个都几迫切嘅问题，就是、心脏嘅问题。香港好多朋友都患有呢个心脏嘅问题啊嘛，咁所以咧就系早啲讲，等大家早啲预防吓。 冇错， 咁我哋呢个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心脏问题篇。咁而亦都有14个字嘅顺口呢个听听。 心脏问题多罗罗，中医食疗或有助。 嗱，咁呢个心脏嘅问题源于咧就系崔博士，你就之前有一次咧就系接受邀请就去做一个公开嘅讲座，就讲心脏嘅问题。咁就发觉哦，做咗咁多嘅资料，如果净系俾在座当时系200多人去听咧，就有点而浪费。所以我话喂，不如而家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，透过大气电波咧就多啲人听到嘛。加上一啲海外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透过互联网嚟听到我哋嘅呢个节目，咁可以造福多啲人啊。 个题目就系、是。中医食疗与心脏健康啊， 系 咁啊，所以我觉得有用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添。 上次咧，你就话其实将成个流程咧就系搬翻嚟都要做分享啦。咁已经讲咗第一个问题就系三高嘅问题啦， 系啦。 第二个咧就话现身说法，就真系当事人你啊个健康嘅状况，咦你唔介意即系将你个健康嘅秘密公诸大家系咪啊？ 唔介意，其实就系由后生一路咧活到而家， 系。 当中咧，同三高咧都有好多嘅交割嘅。 同埋我哋见到嘅例子就系、是、今时今日，我一路见住阿崔博士咧，都非常之健康，面色红润，个人好精神。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靠你一路多年嚟嘅努力去改善吓。 我哋终于相信啊嘛，有诸内必形于外啊嘛。 嗯， 咁入边靓仔，出边都靓仔噶啦。 系，冇错。好啦，咁啊，由边度开始讲起你嘅现身嘅健康问题咧吓？ 嗱，咁由我嘅。家族背景讲起啦， 系 父母啦，我爸爸咧就系有高血压病嘅，咁一路食住一啲降血压药， 系 咁但系有一次咧，佢改食田七啊，即系一个中药田七，咁啊食咗冇耐咧，引导血压咧叭叭声咁升，升到上压超过200， 哇！ 咁就令到佢咧好头痛，差啲中风，后来入院咧先至咧就救得翻嘅。 本来一路食开降血压药，点解又自行改药啦？ 就系因为咧，崔兆汉呢个衰仔啦。当时我啱啱开始咧学中医， 系 咁啊，上啲中药堂嘅时候咧，咦，听到田七，原来可以降血压。咁加埋我爸爸咧，成日年年吟话唔想食咁多西药， 系 可唔可以咧食啲中药啊？咁样之类啦。我谂啊，诶，俾佢试下都好。 嗯， 于是胆粗粗咁啊，好啦，你停咗啲西药。我买张田七粉俾你试下啦。 嗯，咁卒之 食咗都冇几多日咋？有一朝我做下嘢，佢突然间打个电话嚟俾我，喂，我头好痛啊，痛得好紧要啊，啊，咁啊，我自己度血压，哇，好高， 嗯， 点算啊？咁我话啊，咁啊，我而家即刻翻唔到嚟帮你，我唯有即刻我打电话999啦， 系， 咁啊求救，白车送咗佢入院，咁跟住咧，我一有时间就去医院探佢， 系了解下个情况， 了解情况啦， 嗯嗯， 就俾医生捉住，当口当面就闹啦，啊，佢话你教佢停血压药，啊，食田七系咪？ 嗯， 我系啊，唔好意思，佢话嗱，你以后唔好做啲咁蠢嘅嘢啊，吓，啲药唔可以自己话停就停噶， 系嗱，所以呢度大家记住啦吓，我哋成日都提醒，唔好自行改药，一定要征求医生佢再处方吓。 这个是绝对绝对要遵守的原则来的。 那时你啱啱做中医又可能想看看你的表现。 未做中医是学紧中医。 学紧就好。 叻唔切啦。 是嗯。 啊到我妈妈啦。我妈妈呢就是有糖尿病的。这个又是家族史，因为我所有阿姨都有糖尿病的。咁佢时时咧都要睇住心脏科医生啦，同埋呢就曾经呢装咗一个心脏起搏器嘅，佢心脏唔掂嘅。的确咧，佢喺70岁之前就系因为心脏衰竭而过身嘅。 哇！咁父母都分别有啲病嘅时候，咁佢嘅下一代咧都真系中紧嘅。 呢个咧就头号嘅风险嚟噶。 嗯， 你话我边走得甩咧？系咪？ 系。咁啊，崔博士，你几时发现你啲三高有问题咧？ 嗱，我早年咧喺理工学院教书，就教医疗化验学系嘅。咁有一堂咧就教啲学生咧就做一啲血脂嘅实验啊。即系教佢哋点样验胆固醇啦、三酸甘油脂等等。 系 咁喺嗰阵时，我就发现咧，哇！我嘅总胆固醇啊严重超标。 咦？咁点解教教下学生又会知道自己严重超标咧？ 你问得好啊！嗱，系咁嘅。有一堂我就吩咐啲学生嗱，因为咧要教大家做点样验胆固醇啊、三酸甘油脂啦，咁所以咧吩咐30-40个学生。第二朝早全部空肚翻嚟， 系 啊，就请护理学系有几个护士咧嚟帮我哋抽血。 嗯， 谂啊，横掂都做啦，自己都做埋一份啦，咁啊空肚翻去抽血。咁抽完血做咗化验实验之后咧，咁啊啲学生交晒功课俾我，咁啊将嗰啲数据啊投射上去黑板嗰度， 系 咁啊大家用 number 嚟代表嘅啫，边个都唔知边个嘅。 即系呢个系私隐啊嘛，系咪？啊， 好啦，一路咁分析啲数据教啲学生嘅时候，咦，发现其中一个。个胆固醇啊，竟然去到8.9喎，梗系问班长喂，呢、这个边个同学冇人举手、 啊？但系又唔可以私隐啊嘛，呢个系咪啊？ 个班长唔出声字，咁啊，我都已经心思思噶啦。 吓， 咁啊到落堂，班长就静静走埋嚟，喺我耳仔话：，阿 Sir， 嗰个系你嚟嘅。 吓，我就原来系咁样喺乌龙当中先知嗰个系你。 即刻云飞魄散啊！ 咁你有冇真系惊一惊个心理嚟啊？ 点知惊一惊啊？惊咗一轮添啊！唔知点算好。咁你讲我点做呢？ 系， 哎呀，傻仔啦！当时我就谂下，哇，真系唔好食咁肥腻啊，样样咧要好清淡。 嗯， 咁我改行咧，饭都唔食，日日咧走去食鱼蛋粉，以为鱼蛋粉就好清淡嘅。 哦，咁你食咗几耐鱼蛋粉啊？ 惨啊，3个月，食到咧见到鱼蛋粉都想呕啊！ 咁但系你就觉得，一定应该可以改善到啦，系咪？ 啊，唔得啦，因为咧个心又担心咧，再验嘅时候都系高。 哦，哇，咁你嗰3个月嘅鱼蛋粉真系白费咗， 白费咗啊，白挨啊！ 好啦，真系要面对现实，要点做啦？系嘛？ 系啊，去见心脏科医生啦。 系， 医生就话你都要食胆固醇药噶咯。 嗯， 咁冇办法。就开始咧食啲降胆固醇药啦。 哦，嗱嗰阵时因为你都仲系教书噶嘛，即系未系做中医嘅， 未学中医添， 所以你就唔识得用中医嘅方法或者可唔可以帮助改善啊咁样。 系啦，但系后来咧咁学咗中医，做埋中医啦，其实都食咗好多年嘅降胆固醇药噶啦。 系 咁又试过咧，想用一啲中药啦，譬如话醋豆啊、白贝木耳啊、山楂等等咧嚟代替啲西药。 系， 但系食咗咁耐啦。点得咧？ 嗯， 所以唔成功，咁就长期咧就食住西药啦。 所以有啲嘢咧，原来系即系西药系有西药个效用喺度吓。 我相信是啊。 嗯，好啦，跟住个剧情发展又到点啦吓？ 嗱，咁多年嚟一路咧都食住啲降胆固醇药啦，咁我总胆固醇控制得好好、啊， 系即系翻正常， 5.2以下嘅， 系。 咁但系咧，我个好胆固醇咧就长期系偏低，我谂呢个系遗传因素啦。吓、啊，咁啊只系咧喺1.0嘅上上下，有时0.9几添。 嗯， 就算我长期运动都升唔到几多嘅，但个坏胆固醇咧。就是在一个临界水平、大约呢3.几啊咁上上落落嘅。 咁血糖呢 血糖都是临界水平嚟嘅。空腹嘅时候呢通常呢都是6.0呢个单位或者以下啦。而嗰个三个月嗰个 HbA1c 呢就大约6.2-6.5% 啦。 其实你都好努力㗎喇喎係咪 其实係㗎喇。我生活习惯又好好啦早睡早起。长期呢有持久足够嘅运动啦。 係喇又做运动都有帮助嘅。 不过飲食就唔算节制啦。 哦，即系原来始终都系有一样嘢唔乖。 中意食香口煎炸嘢啊。咁不过好彩我唔食甜嘢，唔中意食甜嘢。好少食甜嘢。加埋咧，我时时都食下啲中药啊、汤水啊，同埋针灸等等嘅调理。所以个血糖咧一直咧都系处于一个糖尿病前期嘅水平。 嗯， 咁我嘅 HbA1c 咧都系6.2上下啦。 系，好啦，咁个血压系点啊？ 几年前因为工作压力不断增加，所以个血压咧亦都处于临界水平。 嗯， 大约咧上压就系130-140之间啦。 其实即系都唔系好好啦， 梗 系 唔好啦，下压都喺85嘅上上下下嘅。 系系。 咁后来咧，心脏科医生就劝我啦。佢话你都食翻少少咧低剂量嘅降血压药啦吓，咁、等啲心脏同埋血管唔好受咁大压力啦。 系， 咁之后咧，我血压一直咧就控制到啦。咁啊，上压咧就喺120嘅上上下下啦，下压咧80上下左右都算系可以接受噶啦。 嗱，咁你都已经系中医噶啦嘛，当时系咪？你梗会谂下，可唔可以用中药去代替咧？咁嗬？ 又试过吓，试过，但系因为食咗咁多年嘅西药啊，包括血压药啦，同埋咧胆固醇药，所以效果都唔理想嘅。唯有咧继续食西药啦，心安理得啦。 嗱，咁呢度咧，我哋睇得到啦。虽然身为中医嘅崔博士，但系咧都系见到个事实系咁咧，就要听下话啦。 我时时都主张中西医结合。吓， 中西合璧嗬。 系啦。 好啦，去到今时今日啦，崔博士，你个健康状况点咧？ 最新情况，两年几前咧，咁我就做一次嘅心脏电脑扫描嘅黑 CT 啦。以前做过嘅，就发现咧，我啲冠状动脉个钙化指数啊，零就最好啦，我去到300几嘅， 系、 都系高嘅。同时咧，有几条嘅冠状动脉，包括一啲重要嘅冠状动脉，都有30-40% 嘅阻塞嘅。 哇，咁使唔使要做通波仔啊？ 嗱嗱咁啊，见心脏科医生啦。咁佢就话你只系30-40% 啫，未去到50%，我都唔受你嘅。去到70%咧，就会建议你可能考虑做通波啦。 系， 不过要做啲嘢噶啦，最重要咧就要控制三高。特别咧嗰个坏胆固醇，最好咧就喺1.8以下，甚至越低越好。 咁系咪要食药啦？吓， 系啦，咁啊，再可以食另一种咧降胆固醇药。咁呢种咧就同之前嘅机理系唔同嘅，同埋建议我食一样嘢叫阿司匹林啦。 吓， 不过咧我个胃咧系顶唔顺嘅，受唔到阿司匹林嘅。咁啊，同心脏医生商量啦。咁好啦，就食田七粉啊，就是、中医嘅嘢嚟嘅。 就要呢个方法，就是、用翻中药嘅方法 啦。我每日食5克嘅田七，一路食落嚟咧，似乎效果唔错。近年咧，我每日咧仲食几十粒嘅南瓜子啊，落咗核嗰啲啦。 即系你都喺度提过噶啦吓。 系啦，可以降血糖，控制血糖啊。效果真系唔错。咁加埋咧。一汤羹嘅小麦胚芽， 系健康食品嚟 嘅，健康食品，英文 wheat germ 几好嘅，令到我嘅血压血糖咧都好平稳。 哦， 不过仲未系最理想嘅水平。 嗯， 仲有一样嘢啦，近年咧因为我又学画画啦，又跳舞啦，就搞到咧腰酸背痛嘅。咁时时咧都要揾物理治疗师咧作为调理啊。 咦，嗱，我又想问一问啦，暂停下你先。又痛，通常有啲人会话喂痛啊，都系唔好去跳噶啦。但系咧又继续去跳、啊。 你问得好啊，其实冇问题噶，因为咧跳舞老师都话俾我听，少少嘅肌肉酸痛咧系会出现嘅，因为我以前冇跳舞噶嘛。而家跳舞咧就用一啲平时我冇用到嘅肌肉， 系 啊，甚至关节等等。咁一定会出现一啲咧少少疲劳酸痛嘅，只要系正确嘅动作冇问题。 系 咁，但系揾埋物理治疗师咁嚟调理咧，更加好啦。 嗯，明白。 咁喺见物理治疗师嘅同时咧，佢哋又推介我接受一部仪器嘅治疗。 嗯， 嗰部我哋叫佢做脉动健康仪啦。 系咁，系咩嚟噶？ 一部仪器，呢部仪器好似将床瞓咗上去， 嗯， 夹住手指，咁开咗机，个仪器咧就测到你个心跳嘅速度。 系 咁，佢咧就会包住你对脚，然之后产生一啲咧机械式嘅按压，令到你嘅血管壁咧好似接受紧按摩咁， 哦， 而从而产生一种有用嘅物质，就叫做一氧化氮。 哦， 咁呢个一氧化氮咧已经有研究咧证明佢可以咧控制血压、血糖同埋血脂，同时亦都可以改善腰酸背痛嘅情况嘅。 嗯， 由三月开始咧到而家大半年噶咯，我嘅血压好稳定，保持喺上压喺120。下压喺80以下， 系 嗱，血糖亦都好好 ，HbA1c 咧长期保持喺6.1-6.2嘅 percent 之间嘅，整体嘅血脂都下降，特别系坏胆固醇降到几低咧，系1.5嘅单位 啊！哇，真系好靓仔吓！ 哦，以前都未见过嘅， 系 仲有啊！我头先讲个画画跳舞引起嗰啲腰酸背痛啊，真系好快就改善到， 嗯嗯， 咁啊，睡眠质素啊更加咧瞓得好啦。 哦，嗱，即系话系有仪器帮助好大啊，但系如果你冇平时嘅一啲嘅努力啊，有健康嘅生活咧，都唔会咁伤得益彰嘅吓。 哦，呢个一定系，因为我其实已经唔差噶啦嘛。 其实一氧化氮真系好紧要啊，崔博士，你就系透过现代科技咧，就帮你制造多啲一氧化氮吓。 你讲得啱啊，钱，现代科技嘅进步真系不得了。的确咧有助提升我哋嘅健康嘅。 明白，咁即系话你嗰个现身说法嘅健康都差唔多讲晒啦，系嘛？ 讲晒啦。 OK， 好啦，喺饮食方面今日提供啲咩咧吓？ 又系介绍一条可以咧有助控制我哋三高嘅汤水。 嗯， 黑木耳海带汤 系 二人量嘅，个材料咧就系黑木耳即系云耳啦，50克，海带亦都系50克，白萝卜200克。再讲一次，黑木耳同埋海带各50克，白萝卜200克。 点样整法呢？ 就洗净啲材料，白萝卜咧，我哋可以批皮切开一块块啦， 嗯， 就用10碗水煲佢一个钟头， 就加埋呢个海带落去啦。 梗系啦，系 咁都系冻水摆落去啦。 冻水摆落去。 好咁啊，其实成个嘅效果系点嘅咧？ 咁啊，黑木耳系活血化瘀、平肝清热；海带就软坚化痰、清热利水；白萝卜清热化痰、益胃消食啊，几样嘢夹埋就是可以活血化瘀啦、清热利水啦，适合身体壮实、有高血脂嗰啲人食用就啱噶啦。 嗯，明白晒，唔该晒。嗱，咁呢一集咧就讲咗你自己嘅健康啦，到下一次咧就讲翻喺个心脏问题里边嘅边一个部分咧？ 一氧化氮 系啊，头先你提过一氧化氮有个好处， 点样有助我哋控制三高？ 嗯，哇，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吓，咁大家继续留意住听清晨爽利，我哋下个礼拜二就会讲呢一个嘅内容嘅。咁临尾嘅时候咧，我哋又听翻首轻松嘅歌曲，许冠杰嘅《有酒今朝醉》。下个礼拜二咧就已经系新嘅一年咯， 系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先。 好，咁啊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啊，崔博士吓，咁啊，下星期下年再见咯。 好，拜拜。 童年就八岁，多欢趣啊，见到狗仔起誓醉，爷爷话我醉，兄弟几句啊，买百花生卜卜脆，跳下飞机，街边玩下水。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，有酒应该今朝醉。行年18岁，懒风趣，有名高级晒字区，求其系派对扑到去，见到拗污都请佢。米个谦虚，几大冲有水，连随问下佢几多岁啊？有酒应该今朝醉，连随问下佢几多岁？有酒应该今朝醉。行年28岁，金翡翠啊，鬓影异香拖靓女。

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， 各位早晨，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二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，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。早晨，刘国华。 早晨，黄海怡。各位早晨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，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输入个案增加，本港爆发风险仍然高。医管局就估计，如果社区出现奥密克戎个案，确诊数字可能远超第三和第四波疫情。有医生就担心到时会人手不足，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呢。 疫情至今将近两年，不少身处香港以外的市民都因为要隔离检疫，迟迟未能够回到香港。又在英国的港人说，虽然亲身见不到家人，不过庆幸科技拉近大家的距离。亦都有在内地的港人说，已经向公司申请调职到深圳，以便通关的时候可以尽快回到香港。特写环节会同大家了解。 過去幾日聖誕和週末假期，不少商場和景點都逼滿人，市道特別是飲食和零售業轉旺。有立法會議員說，由於還未恢復通關，希望政府派多3000元消費券維持市道。一陣講下。 中央在上個星期發表《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》，昨天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吹風會解讀這份白皮書。有內地